只是等清凉的柔好的风也停了，暗示着恋爱温度刚好。

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妙，我想要你知道，我爱的讯号没有你发的感觉不是太好，只想和你一起相互依靠，慢慢变老，你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，原谅你知道。

渐行渐远渐无数，此时此夜思念那么清楚，掩在空中有三句话，拼来拼去不舍摘下，直到真他人了夜凉， 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悲

欢没有人关心，走累了自己将自己抱紧，把眼泪藏心里，听惯了冷言冷语，也曾经被梦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早已十年后

刻下课背书，学霸不辛苦，我的小公主不要哭。实验室里散步，图书馆阅读，爱情公式早标配出。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，只站在我自己角度，也有时会领悟，嘴上不服输，却偷偷的给你保护。三点一四一五，远远的弧度，包容了你和我适合的温度。圆周率才多少数，我记不住，难怪你会笑我糊涂。两个人好好相处，不能算数，有矛盾加减什么数算不清楚。当我用大大的尺套住幸福，跟我用拍子可跳。 跳舞，三点一四一五，远远的。